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82集，大明宫三。张晋忠心里转了千百个念头，皆是怎么收拾那乔生生不如死。忽而思绪一顿，若是轩辕林也晓得这个人，怎的竟没有半分动作？好歹是枕边人，即便当时他未曾对程欢动心，可那样霸道的脾性，又怎么能容忍旁人觊觎自己的人？何况如今这副情根深重的模样，没理由想不起这茬来。张晋忠思前想后，反倒不敢动作了，心里隐约觉得轩辕林怕是有了自己的打算。他小打小闹出出气不打紧，可千万不能坏了轩辕林的事儿。 我想出宫，公公，你把我藏到什么地方带出去吧。 张晋忠打量了他的神情一眼，发现竟是满脸认真。程欢鲜少有这种神情，着实让张晋忠有些意外。 皇上对你不好。 程欢心口一滞，差点被这句话问得哭出来。他吸了吸鼻子，轻轻摇了摇头。 唉，好是好，可这不是给我的。我现在看见他就难受，喘不上气来。公公，我会不会死啊？ 呸呸呸，小孩子说什么死不死的。 张晋忠骂着他，却也着实心疼。从程欢进了大明宫，吃了多少的苦，受了多少的罪，什么时候露出过这种表情来？可张晋忠没办法，先不说他若是将程欢偷偷送出宫，会被轩辕林如何处置，单单是程欢现在的身体，他怎么忍得下心让他自己在人生地不熟的宫外生活？先前身体好些的时候都被欺负得要头颈了，如今这副样子，即便真的图谋不轨的盯上他，哪有能力反抗？ 出宫的事不着急，你现在先紧着休养身体，年纪轻轻的，绝不能落下病根儿啊。 程欢难得敏锐，从这句话里听出来为难，他看了张晋忠一眼，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送他出宫这事儿其实很出力不讨好，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轩辕林显然都不会轻易放过他们，也未必是多在意他。不过逃奴的罪名坐实下来，哪里还能好好活着？或许他年轻体壮，能多熬些日子，张晋忠却很可能就这么去了，不能再牵连旁人。程欢抬手挠挠脸，有些尴尬地笑了笑。 公公，我是随口说着玩的，我饿了，想吃饭。 出宫一遭，受了那么多苦，张晋忠看他自然是觉得瘦弱了，也憔悴了。闻言连忙应了一声， 备着药膳呢，这就让人送上来。 程欢点点头，盯着他往外走的背影出神。他刚才忽然醒悟了过来，这宫里谁活的都不容易，就是张晋忠这样的人，也没有心力再来顾及他。他往后的日子要怎么活都只能看自己了，这样倒也好，免得什么时候陈荣忍不了他了，还要去牵扯旁人。既然没帮过人，那么也别祸害人了。他侧头眯着眼睛看有些刺目的阳光，莫名其妙竟有些轻松。他摸了摸胸口，心想自己是不是疼傻了，大约也是困傻了，眼睛像是睁不开一样。有句俗话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，往年要伺候人，困了也不能睡，现在却只是干巴巴地躺着，不困才怪。可张晋忠说去传药膳了，要吃了再睡。程欢想着想着，意识就昏沉了下去，歪着头以一种很扭曲的姿势靠在床头睡了过去。不多时，一只手伸过来，轻轻拖着他的肩膀和膝盖，将他抱起来，安安稳稳地放在床榻上。程欢一无所觉， 翻了个身，将头埋进被子里，仍旧睡得香甜。张晋忠端了药膳进来，一抬头就瞧见轩辕凛在龙床前一声不吭地站着，视线落在程欢身上，神情有些阴郁，也不晓得是在想什么，唬得人心里发颤。饶是张晋忠看着他从小长起来的，此时也有些打怵，愣了半晌才硬着头皮开口： 皇上，程欢的药膳到了。 轩辕凛若有似无地叹了口气，他又睡了。张晋忠心里有些古怪，一瞬间甚至以为程欢睡了，只是不想看见轩辕凛。他摇了摇头，很快就将这大逆不道的念头甩出去，低垂下眉眼，声音里也满是恭敬： 那药膳可要奴才撤下去？ 轩辕凛仍旧盯着程欢看，仿佛没听见张晋忠的话一样。张晋忠心里跳了跳，有些忐忑，难不成方才程欢和他说的话被轩辕凛听见了？他越发不敢乱动，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脚前三寸地，心里擂鼓似的等着轩辕凛的判决。是些滋补阳气的东西，你用了吧，待他醒了再做便是。张晋忠惊出一头的冷汗，虽心里感激轩辕凛的照料，却又着实不安宁，总怕这药膳后头藏着自己没琢磨透的意思，当真是伴君如伴虎。眼见轩辕凛是要守着程欢，张晋忠不敢多留，端着药膳寻了个僻静角落用了。回去的时候，轩辕凛果然将折子移到了内殿，靠在床头披月，这个位置刚好遮住了照在程欢身上的阳光，也能让程欢一睁开眼睛就瞧见他。张晋忠心里叹了口气，以往求之不得的荣宠，对如今的程欢来说怕是不至于折磨。然而张晋忠什么都不能说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这么看着。程欢确实像有所察觉，竟一觉睡到了傍晚。李氏贤王查办宗室子弟有了眉目，前来求见，轩辕凛再放不下程欢，也不能丢下政务不管，只得吩咐张晋忠好生守着程欢，去外头见了轩辕镜。轩辕凛前脚出了门，后脚程欢就睁开了眼睛，瞧见张晋忠还在跟前，还以为自己只是眯了一小会儿，待瞧见外头天色都暗了，才愣了愣，摸着钝疼的后脑勺惊讶道： 啊，我睡了这么久啊。 张晋忠扶了他一把，在他身后垫了个枕头。 太医说睡着倒是好，可是饿了。 程欢摸了摸肚子，大约是刚醒过来的缘故，竟也没觉得多饿，但他还是点了点头，身体一动，什么东西掉下去了，吧嗒一声响。程欢低头看了一眼，竟然是那只拨浪鼓。他探手去捡，张晋忠连忙拿起来递给他，有些诧异： 难不成皇子公主来过大明宫？怎么会有小孩子的玩意儿？ 程欢不太高兴，难道这东西只能小孩子玩吗？他玩又不碍着谁。张晋忠见他将东西很珍惜似的压在了枕头底下，明白过来： 是你的，宫外带回来的，宫里的东西都很精致，你若是喜欢，我便找人给你做一个。 程欢摇摇头，将拨浪鼓拿出来晃了晃： 我有这么个玩意就行了，管它好坏的，又不卖钱。 张晋忠被他噎了一下，这小子即便是病了也还是这么气人，便是心意有轻有重，也没有当着人的面用钱来衡量的。 你个傻小子。 张晋忠叹了口气，吩咐人端了药膳上来。程欢吹了吹，觉得不算烫，就咕噜噜的都灌了进去。张晋忠看得胆战心惊，总觉得他会呛着。 慢些慢些。 程欢两口喝完，肚子后知后觉地饿起来，他将空碗递给张晋忠，探头看了看外头： 皇上用饭了吗？ 张晋忠从他脸上没有看出什么情绪，也不晓得他是单纯的饿了，还是到底放不下轩辕凛，心里不自觉地惦记他： 先王殿下来了， 约莫是在谈政务，这个时辰应当是会刘禅。 刘禅的话，那应该不会喊他一起吃了。陈欢松了口气，又想下地，张晋忠拦住他，若不是陈欢伤着，他都想抽他一拂尘。 浑身是伤，乱动什么？ 陈欢已经缓过劲儿来了，刚醒过来的那股子无力消了下去，身上虽然还疼，却已经能咬着牙忍着了。 我吃饭啊。 你安生些躺着，饭菜自然会递到你嘴边的。 陈欢想起来这些日子每每用膳都是轩辕领来喂他，心里又揪了一下，却很快甩了甩头，将这些莫名其妙的念头都抛在了脑后。 我自己会吃。 他嘟囔一句，决定从今天开始要自己用筷子。张晋忠的老脸皱成了一团。 你又出什么幺蛾子？ 他警惕地看了眼垂曼，伸手拧住了陈欢的耳朵。 你装傻去给我老老实实的装，露馅了哪里有好果子吃啊？ 陈欢心里觉得装傻也不难，他不说话，笨一点，自然而然就傻了。这么久都没露馅，会用双筷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。再说他就算要继续装傻，也得有人陪着他呀，要是没人呢，装得再好有什么用啊。 我就说张公公你教我的。 张晋忠见他打定主意要这么做，只好叹了口气，心里却有些不安宁。只是陈欢这小子看着没心没肺的，可打定了主意要做的事儿，别人怎么说都没用。 那我便让人将膳食传进来。 陈欢拍了拍肚子，催着他快去。然而垂曼一撩开，外头却站着林峰。张晋忠瞳孔一缩，脸色瞬间冷凝起来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 林峰弯了弯腰， 奴才来问一句，陈公公可要传膳？ 张晋忠回头看了眼陈欢，陈欢被他看了一眼，才反应过来自己可能是露馅了，当即一呆。张晋忠安抚地看了他一眼，才又看向林峰。 我和陈欢聊得入神，倒不知你什么时候来的。 林峰的腰更弯了一些，姿态十分恭敬。 总管放心，奴才自然是该来的时候来的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